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我哋叫做咧私人之苦，唔係作詩啲詩人啊，唔係北土，唔係北島啊，咁啊就係林鄭還是係啊阿習近平，我哋都鋪毛講咗噶啦。咁咧而啊我哋偉大嘅才子啊，我哋而家坐喺側邊嗰個彭志銘就同我講喺中文裏邊咧就冇咧單數同埋眾數分得咁清楚嘅，咁所以所謂 得一個字有嘅啫，就讚門嗰個讚字係有係有嘅啫， 係係係。咁所以所謂詩人咧即係。老習和林鄭咧都是詩人苦，係唔係獨憔悴啊？大把人同佢一齊憔悴啊！咁啊，我哋頭先講過啦，喂，教育依家嘢咧就第一局咧嚇，開局咧就有掌聲嘅， 係 有掌聲嘅。咁但係咧，仲有萬七咁多矛盾未解決。 係啊，咁譬如嚟緊國民教育咧，就講咗好多次噶啦。國家領導人無論你話胡錦濤依家或者阿習近平，明嘅暗嘅講咗好多次。 係 啊。再加上2012年反國教之後咧，呢單嘢已經喺中央心裏邊咧深深地落下咗。你班友係要搞噶啦， 因為好簡單啊嘛，因為你班友唔同即係嗰啲強國人啊嘛，強國人就唔使咁樣教啊嘛。 係啊， 但唔知點解咧，你咁啊香港仔咧。我哋點搞你都唔係強國人啊嘛！ 喂，最後個 feeling 就係咧晚會，阿老習親自粉墨登場，唱歌唱祖國嗰嘢。 哎呀，呢個 哇呢嘢真係睇到國民教育最大分別。 呢、這個呢、這個咧就 是、 你講呢、這個， 我真係嗱，我唔知大陸啲觀眾點睇。 你講呢、這個，我睇到兩樣嘢喎，我睇到龍蝦唔識唱嘅喎。 啊，真係 係咪啊？ 龍蝦唔唱喎， 識唱嘅。 你點做？你點做人老公先？點解你帶件咁嘅嘢出嚟？我哋嗰陣時做僆仔嗰時，我哋拖啲女朋友出嚟啊威噶嘛，俾人睇噶。哇！整件咁嘅嘢，即係譬如話你同個女朋友蘭桂坊，佢都劈得下兩下噶嘛，咁你先係咁先係個女朋友啊嘛，嚟到飲鮮奶喎。 哇！ 嗱，話咁渣嘅， 抗力啊，唔該， 橙汁咁喎，綠寶咁，翻屋企啊你。 四座 呢個第一我睇到嘅，第二。我見到梁振英咧唱到挫曬嘅喎， 咁樣 啊，係啊，唔係啊，挫一嘢啊，唱到激昂嗰位啊咁樣，哇，使唔使啊，大佬？ 跟住我哋留下網絡啲嘢就好笑啦。呢段片睇到點解阿爺心中嗰條國民教育啊，真係我咁 先教呢條友先啊，先教 我咁賣力唱，你喺樓下喺度。喺度 默言， 唔 系喺度默言啊！詩人獨憔悴啊！嗰、那個 唔係詩人啊，嗰、那個詩人啊， 嗰、那個龍蝦獨憔悴啊！哇，翻去打兩巴啦！呢啲係嘛？喂，你咪明知有 agenda 噶嘛， 係 有 program 噶嘛，你明知今晚要唱呢首歌噶嘛，咁啊祖國噶嘛， 林鄭都識唱啦， 係咩？你唔理林鄭，林鄭啲國語咁流啊，咁 流都 都唱啊， 噏噏㗎，係 嘛？ 我瞄唔咪嘴嘅， 唔係冇所謂啊！咁多人唱係嘛？ 唔聽唔識唱咪揾阿蔡若蓮咯，教佢都實識啦。歌唱社會主義祖國， 哇！真係咧， 越過高山，跨過海洋啊嘛！ 大佬，我唔識唱喎，我由細至大都未見，都未聽唱過，聽過啫喎。 你聽過嘛？ 嚇！逢親咧，依家咧咁總唔知 TVB 咧一有新聞之前咧，佢一有唱呢啲國歌，我撳走先嘅。 嗯， 嚇！即係。我撳走啊！我睇新聞啫嘛，我唔係聽國歌嘛，我會撳走噶嚇。我聽國歌，我會專登去聽國歌。咁但係你嗰晚咧有曬 agenda 噶嘛？你 將會做乜嘢嚇？ 你要做乜嘢噶大佬？ 你碌骨咁樣，碌骨 仲要咧黑黑面喎。哇！點見得人啊？所以冇得撈。其實咧，阿梁振英冇得撈咧，有50%就因為佢老婆啊。 個龍蝦 啲負面新聞太多啊！ 即係倒米。 倒米倒米倒米龙虾， 倒米啊，真系倒米。可能你两个女又有事咧，否饭咧，佢好妈咪啊嘛。 你讲紧如果国如果呢个爱国教育点解推行唔到咧？唔系一班年青人唔想爱国，好老实， 依家佢哋不停咧就去井冈山之旅 啊，或者系翻去见啲即系去北京长城睇啊、故宫啊诸如此类啊， 好多交流。 你好多呢啲咁嘅交流咧，或者甚至乎将个故宫搬咗落嚟啊， 西九 系啊。咁你喺度咧，俾人唔系依家仲系喺文化博物馆都做紧啊，即系之前 preview 啊，咁你呢啲嘢吓，即系你不停做呢啲嘢咧，系唔会成功嘅，老老实实，只会更加反感。 同埋大細又好得意嘅係，依家就後生仔出世嗰陣時咧，已經係要做主權移交咗噶啦。細細個俾人教育中國人，唔好再攬咩殖民地教育。嚇，九七年嗰陣出世嘅係細細個就話你中國人啦。佢哋咧識唱國歌嘅比率係越嚟越高嘅，其實 係啊， 普通話越嚟越好嘅。 係啊， 不過去到2007、2008年甚至乎高峰添，汶川大地震成日都話喊，北京奧運喺度舉旗，嗰陣時陳巧文舉西藏俾人鬧到成條街係咁鬧，跟住急轉直下咩話奶粉啊， 係啦嗱 B B 啊貪污啊四。我哋四川捐咁多錢去邊啊？咁樣 呢個咧就係我想帶出個問題啊！我帶出個問題，我寫低咗。依家我哋講咗好多好多嗱，我真係寫低咗噶嚇。我哋依家咁多年嚟，全部嘅所有成個社會，不論傳媒又好、學校又好、教授又好，諸如此類，都係講出咗好多問題。講出咗問題，呢啲問題點樣解決咧？個 solution， 你啲英文大哥成日講 solution， 個 solution 原來係冇嘅。是解決不到的，那個solution解決不到的來自是什麼？就大家呢就是有一種忌諱，那種忌諱就來自你中國嘛，你每天扔那150人下來，即是排面150人而已，還有你們那班這樣的中國 強國人下來，那種什麼行為，你令到大家見到都不夠膽，都不夠膽說自己是愛國啦，或者我們很想愛國，我都冇地方住，你日日咧嗱，好簡單嘅條數以計喎，你百五人，我當你真係百五人喎，你三個人一個單位好唔好？咁樣咁樣計平均啊，你每日要50個單位，你起啲樓，你起得切咩？起唔切噶嘛？起唔切啲問題出現咯。仲早一輪咧，又喺度搶奶粉、搶床位、生 B B 豬取女， 仲有水貨啊嗰啲， 係啦，水貨啲。 最有尷尬，後生就中意去旅行嘅係嚇，日本啊、台灣啊、歐洲乜鬼去旅行啦係。去親旅行依家咧，一定話 I'm Hong Kong people 嘅喺度。 Hong Kong 噶 ，Hong Kong 噶，係連啲我一次去捷克嚇，嗰個餐廳老闆都話 ：Oh I know you from Hong Kong, you people don't want to be， 即係話我哋唔想用中國咁樣啦。 嗱，我話俾你聽， 哇，捷克咁遠都知啊。 係啊，嗰個老闆就識咁樣啊。 我嗰次啊，我早幾年去過梵蒂岡啊，真係好陰功。我去梵蒂岡。梵蒂岡原來出邊咧嗰啲小街道咧就好多賣 souvenir 即係紀念品嘅地方嚟 嘅，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啊！ 好細間嗰啲，唔係好大間下嘅，好成條街道係。我行入去，即係我同我哋兩個行入去，一行入去咧就已經人哋四五個咧嗰啲夥計咧就買你。你唔好以為係嚟招呼你啊，話俾你聽邊啲啊，佢夾住我哋啦， 驚你哋， 佢驚我哋嘅撻嘢啊！ 喂， 咁然後我即刻咧就同個女友講。哇！我哋香港冇得，即係用英文講呢啲咧，香港冇得賣嘅喎，呢啲嘢嚇。咁即係佢，然後佢就問：，你哋香港嚟㗎？我哋係，咁就走曬。你話你哋嗰班咁嘅，即係強國人嗰種嘅，即係去到全世界嗰種咁嘅得人驚嘅狀況，已經去到邊個水平咧？ 嗱，我話俾你聽，部分。第二咧，我哋香港人咧，或者台灣人咧，會覺得大陸人咧好乞人憎。啊，我覺得係部分，唔係全部。不過咧，喺全世界嚟講咧，大陸人唔係排最黑人憎嘅榜首，最黑人憎係伊斯蘭國啊嘛。因為大陸人就係黑人憎，你佢乜嘢都搞亂到亂曬，但係佢冇攞你條命。 不過觀眾要知道啦，用香港做例子，我都相信咧，即係極少數不明真相嘅朋友先做啲咁嘅嘢嘅啫。 係 香港每年有5000萬名內地遊客，我只係計0.1%，你睇係幾多人？ 即係幾多啊？5000萬。 係咯，5萬人啫。